那东西是怎么来的？ 安宗吓得被自己的唾沫给呛着了，一边咳嗽一边吸气。白毅扶着他回到书房，安宗才冷静下来，腿还在哆嗦。前面那么看不起小六，笑他胆子小，现在才知道其实自己也就这德行。于是安宗学乖了，安静地坐在白毅身边，毕竟他经历过的事情都不是自己解决的，没有底气和白毅发脾气。本来还膨胀的自信心就像是泡沫一样消失了。虽然窝囊，但是本能的恐惧完全战胜一切的逞强。白毅翻了一会儿书，叹口气，估计是察觉出安宗的沮丧。他抬头看看安宗， 其实我也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有你陪比较踏实。 老白，你也怕鬼？ 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人比鬼还可怕，那种被遗忘的感觉更让人冷汗呢。 什么时候我认识的老白成事了？放心，你长得这么帅又有本事，存在感比我强多了。 他笑了笑站起来，安宗一看他要走，立马也站起来。白毅淡淡地说， 我去换本书看，你要看什么？ 安宗窘迫地坐下来瞥他一眼，他拿了一本扔给安宗， 卧室先别去，别老是犯网瘾，看看吧，唐朝的笔记小说，估计你还是有点兴趣的。 安宗一看，居然是孟启编的本事诗。这本书他大学的时候就看过了，偏偏都是写诗歌背后的轶事，讲的道理似深非深，特别通俗。当初是他们一个文学系的哥们儿留在他床上，闲来无事，安宗也翻了翻。当中有一段关于桃花的故事，说是唐代的一名诗人，名字叫做崔护，他路过都城南庄，在一丛桃花中看见一个容貌俏丽的女子，心生恋慕，但是因为要赶考功名，只得看两眼就走了。后来他中了进士，官拜岭南节度使，于是故地重游。但是在重重桃花树中，除了白色的清明调子外，再也看不见那俏丽的桃花美人。后来才知道，女子没有活着等到他回来，就香消玉殒了。于是崔护写下了千古名篇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白毅听到他默默的念诗，凑过来问道， 你在念什么呢？ 安宗告诉他，这则故事中流传下来的古诗，题都护南庄。他点点头，又回到桌子边。六子跑得匆忙，根本就没来得及收回那幅画。白毅拿着放大镜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那画卷。他慢慢地放下手上的放大镜，然后笑着对安宗说， 你误打误撞的本事还真是一流啊。 安宗莫名其妙地被夸了一番，先是一阵傻笑，然后越来越不明白，就问道，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等到晚上你自己去问他吧。 问个头啊，有本事你直视那披头散发的女鬼，然后问他，大妹子，你留在这里是等吃年夜饭啊？估计六子这小子不会供你的。 说到吃，那么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晚饭时间。六子的厨房里有很多食物，他生活一向很奢侈。那些搞文物字画的其实都是隐藏的资本家，手里的东西只要有人买，卖出一个大件去就够挥霍好几年。这就叫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。白毅炒了锅炒面，泡了一碗汤，就打发了安宗。因为屋子里的诡异气氛，他是寸步不离白毅，哪怕他上洗手间，安宗也要跟着去。卧室成了他们的禁区，白毅是一次也没有去过卧室，里面的电脑还开着，片子早就播完了。没有开灯的房间，只有显示屏发出微微的光线，安静，特别的安静，没有什么奇腔怪调，但那双黑色的布鞋依然静静地停在门口，告诉他们，他还在屋子里。 天一黑下来，安宗连忙慌张地把灯全部打开，书房被白色的日光灯照得明晃晃。安宗注意到角落里挂着几幅侍女肖像画，画得鬼魅异常，眼神都是似笑非笑的，捏着花扭过头来，好似在看着安宗一样。安宗心想， 六子这小子非得挂这种东西在墙上干嘛？就不能挂张钟馗或者佛像什么的吗？该他找到吗？ 白毅放下第五本书，满意的点头说， 这里的书都很不错，如果这次搞定了，我们就敲他几本古籍，算是这次的报酬。 安宗看白毅一副毫不担心的样子，似乎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，他为了心里能够踏实点说， 你是不是有方法驱鬼啊？能干就干，不必要留在这过夜吧。 他喝着已经泡淡的铁观音，皱着眉头， 只是他不肯出来啊。按照六子的说法，只有在单独一人的情况下他才会出现，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没有防备或者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现身。不过按照你前面说的，这个东西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否则怨气积身，最后会化为厉鬼，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喝喝茶看看书能搞定得了的。 说完他低头思量起来。安宗坐在他身边，气氛越是安静诡异，脑子里的思绪就越是混乱。他捏了捏鼻梁，把事情从头到尾再想过一遍。画中有鬼，但是白毅又说这件事情的关键不是画，也不是鬼，而是事情本身。安宗依然没有明白这件事的意义。 其实那幅画如果不是遇见了鬼魅的事情，一点也不特殊，但是现在那种暗藏的隐喻反而让人觉得此画散发出一种秘密，让人想要揭示的秘密。如果说徐月真的是邀请桃花为伴共饮，那么说他是认识桃花精的，而且是以一种老友的身份。如果不是，那第三者又是谁？和现在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 安宗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个问号，每一个问题都使得答案本身更加扑朔迷离。在安宗暗自思考的时候，肩膀被人重重拍了一下。安宗吓得浑身一抖，抬头一看，白毅居然站了起来，他指着卧室说， 去睡觉吧。 安宗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那间犹如禁区的卧室，马上摇头说， 不去，估计那东西还在里面，我睡得着吗？ 那你继续待在这儿吧，我先去睡觉了，这一天真够累的。 说完就往卧室走。安宗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， 哼， 无意识地瞥了一眼墙壁上的侍女图，突然感到背后凉飕飕的，想起老白说的一个人的时候女鬼就会现形的话，他心想， 那玩意儿他遇上就显得我不仗义了，怎么都得同患难吧，而且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显得真不是普通的阴司。 安宗没想几秒，马上就撒腿跑了出去。推开卧室的门，一切都很正常，电脑停在最后男女主角抱在一起的镜头，男的笑得咧开了嘴，女的哭得妆都快花了。卧室有单独的洗手间，阳台都是封起来的，真的像六子所说，外表看上去是普通民居，内在却犹如一个小型银行。白毅坐在床上蹦跶几下，对弹性很满意，倒头就睡下去，连衣服都没脱。安宗看他就要睡了，马上拉他起来，皱着眉头说， 你小子是缺心眼还是真不怕鬼啊？这房间是有东西在的，你还睡得下去啊？ 白毅摇摇头，一个翻身把安宗整个人都拉倒在床上，用被子盖住他的头，然后淡淡地说， 闷着头你还怕什么？再不行我抱着你睡一宿。 真搞不明白这小子的脑部是怎么构造的，闷着头就不会被鬼掐了，那么多死在床上的是怎么挂的？ 安宗搬开他勾着腰的手准备坐起来，突然感觉背后有一个东西，他挪了挪伸手去掏背后，一摸感觉是个纸盒子。 啥东西啊？ 安宗摸出来一看， 靠， 六子那小子说什么床挺干净的，那这盒安全套是用来吹泡泡的呀。 白毅看安宗颤抖地握着纸盒子说，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 安宗二话不说把盒子扔到房间的角落里。 泡泡糖，你爱吃不吃？